瞎了眼看不见，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，空着心假的意欺骗我都无妨，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，总是说从眼明变成真爱， 都